4006061039。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温女士自己呢，在五八新宠这样一个网络交易平台上购买了一只泰迪犬，结果第二天就发现这只犬呢患有犬瘟啊这样的非常严重的疾病。前后呢，一共为了治疗这只泰迪犬呢，花费了医疗费呢达到了17000多块钱。因为认为网络平台以及卖家严重违约，于是呢，温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呢两个被告要连带赔偿相应的损失。温女士所购买的生病犬只，正是目前网络宠物贩卖行当当中时常出现的星期狗。什么叫做星期狗呢？就是指购买的时候活泼健康，买回之后一周之内便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疾病，甚至离世的宠物犬。这种低劣的套利行为已经成为良性的网络商业环境当中快速繁殖的一种病毒。朋友们，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通过温女士的真实的遭遇，跟大家说说星期狗横行市场，消费者网购宠物应该注意的相关陷阱。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的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2016年的8月31号，温女士在北京新宠伙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运营的网络交易平台五八新宠上，与特约商户叫做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交易购买一只泰迪犬，支付了1000块钱定金之后呢，就扫码生成了一份购宠协议。之所以选择网络平台来购买宠物犬，温女士有自己的考虑。 第一个，我不认识朋友嘛，狗舍就不是那个狗场，不是狗场，犬市场、然后我又不敢去，然后我就在网上查，然后就会有很多链接，然后我就一点就点这人微信了嘛，就加上了嘛。 温女士所说的加上了微信呢，就是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的管理人的微信。温女士开始呢有些不太放心，于是呢就亲自过去了一趟。温女士对记者说，她发现呢，这个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实际上就是一个经营犬舍的地方。这里所销售的犬只，除了泰迪之外，还有雪纳瑞这样的小型犬。 就是专门经营犬舍的，别的。然后这个犬舍，我当时看的时候是有泰迪和雪纳瑞吧。 但是三元桥家庭繁殖和五八新宠的相关责任人对记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犬舍，就是自己家养的狗下了小狗之后呢，哎，自己没有办法养了，于是啊就挂在网上把小狗给卖掉。 他是一个家庭，就是说他家不养狗嘛，那狗不是繁衍了嘛，那繁衍的那个狗哪里去啊，去向哪里啊，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暂时性的把这个狗，比如说生出10条狗， 那通过这个平台，这个狗自己它自己养不了这么多嘛，可以分享给别人，它是这样的，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它不是说专门做这个生意的一个商家。 人家狗伤口生了，你不想养了，你有几个选择？送人或者你卖，然后你要卖的话，你怎么卖？原来比如说送的狗是交给狗贩的去卖，这小狗不也在狗贩上传染疾病的病，那概率不是更高吗？那等于是现在我们个人家自己生了小狗，找平台给发布一个信息，然后他联系平台，联系我，通过平台联系我们，来我们家取狗，就这个意思。 您并不是一个狗舍是吧？就是自己家的 自己家 的狗。 对，但是他们那个平台必须要求我们以一个有一个冠名嘛，就所以就是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 最终呢，温女士啊，在这家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呢，挑中了一只只有三个月大的泰迪犬。之所以看上了这只狗，温女士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我选的那只狗，它就在那样胆胆小小的、柔柔弱弱的，我觉得可能是狗的性格问题。然后我去体检了，然后才那每个人买东西它是有眼缘的嘛。” 在2016年的9月3号，温女士呢就在五八新宠的网络交易平台上向这个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的特约商户呢是付清了余款1860块钱，并且领走了泰迪犬。加到之前所付的1000块钱的定金呢，这只狗呢温女士一共花了2860块钱。之所以定出这样的一个价格，特约商户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是这样解释的： 包括我的狗粮，我打过的疫苗的钱，然后我再挣一部分钱，肯定是要比你要去比如说商场里的那种翻要便宜的多，起码得翻便宜一倍以上吧。对呀、我就是他为什么要选择，一是有协议，二是我们个人家，二是就是价格便宜。你要是任何资质都有的啊，国家都给审批的，你去商场你买的，大概这一只狗我卖你2800，商场买你10000块钱，你有那钱你去花呗。对不对？你既然选择我们了，就应该选择我们家庭繁殖这种方式。就比如说，我家一只小狗，我拿大街上卖，不是也一样吗？我就是在家里，不就是发个平台，你自己来取不就行了？ 从这位负责人的言语当中呢，我们大概能够总结出两个关键的信息。第一呢，就是这个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是没有繁育销售宠物的相关资质的。第二，就是这样的一种宠物的销售方式，和几年前我们在过街天桥上，在路边上所看到的啊，随便放一个小筐，放一个小篮子，然后在里面放一些小狗啊、小猫啊、小鸭子啊，来进行销售，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改变了销售的方式，把这个篮子和筐放到了网上而已。温女士对记者说，在带回这只三个月的小泰迪之后的第二天，就是2016年的9月4号，温女士就带着小狗呢去医院进行体检。在体检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狗呢患有犬瘟。于是啊，温女士非常着急哈，赶紧呢到了医院，给小狗进行治疗。医生曾经多次的劝温女士放弃，但是温女士一直没有放弃，而是坚持到了最后。 说你要不你，他说看我太辛苦了，当时，然后他说你要不你签个放弃，说我给你治，就是如果治好了你把钱给我，如果治不好的话你之后就别花钱了。然后但是就是喜欢我，他说你签这放弃你就不能别来了，就不能来了呗。我说那不行，我说因为狗它是这样，就是你治病的话，就你主人陪在旁边它好得快嘛。然后我就咬牙，我说我不，我说它死也得死我怀里。 就这样，温女士来来回回一共耗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光给狗治病就花费了16500多块钱。最终犬瘟终于治好了，用温女士自己的话说，是自己亲手把这只狗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而且他那个狗，他咋不就说了，他那狗我拿回来是600克，600克的狗的犬瘟，你去问任何养狗的人，问医生，能把那狗救回来，所有人都觉得是奇迹，是我花了心血的，那个狗就不行的狗，他拿死从死亡边上拉回来的。 在给小狗治病期间，温女士呢和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取得联系，说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卖给了她一只病狗，希望能够共同协商解决这件事情。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的相关负责人呢对记者说，当时啊他们也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 我主动跟他调解说，我给你换一只，就是新总他们有个联系过的那个医院，他那个有正常的收费标准。买这只狗我们是给小狗上保险的，不是说我们不管，是上过保险的。你要说如果说讲就是说这种出现问题的我们会治疗，治疗不好我们都可以给你换一只， 咱们这如果治疗好了的话，我们不需要你费用，我们把小狗接走就行了。治疗的费用我们就由新宠公司找那保险公司，我们是可以理赔的，就不会产生他这种费用。他是自己不通过那个正常途径他自己治疗，那我们没法赔偿，对不对？ 但是呢，温女士并没有同意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所提出来的把狗退回来然后呢再给你换一只这样的协商的条件。当记者问及温女士为什么你不同意换一只狗的时候，温女士是这样说的， 就是这个得病的狗它怎么可能治啊？那你不对这只狗的负责吗？是你把它买回来的。我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说我换只健康就 OK， 但是我觉得说就是特别危险的病人在你面前，然后你就把它扔了，然后你去跟一个特别好的人走，就我良心上过不去啊。 温女士认为这只狗一旦送回到了北京市三元桥家庭繁殖的话，可能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温女士提出的条件是狗我不退，但是呢我给狗看病的钱你得掏，但三元桥家庭繁殖认为这笔钱太高，我不能掏，狗你可以退回来，我可以替你治。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一直没有达成一致。 对，可以换啊，然后我们也给他治啊，治好了你也可以拿走吧，我没要就要你的治疗费啊，不是没有选择啊，因为这小狗有保险，大家都不用那个有这个金额上的纠纷，保险公司不就解决了吗？拿着你那就是就像他那个治疗那个上我们那个指定的几家宠物医院，不是没有选择，不是只有一家，有十多家呢，你可以就近，但是他选那个没在我们那个，因为他那个费用太高了，所以平台不认可。 但温女士认为这16000多块钱是实打实她所支出的费用，并不存在任何的过度医疗，也并不存在医院漫天要价的情况，治好犬瘟病在任何一家医院都得花差不多的这样的价钱。 正常的任何一家医院，任何一家医院治犬瘟，你去问一问都是好多好多钱，因为除非你不去医院治，然后比如像去狗舍、犬舍或者狗场那种人拿那种特效药或者什么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养狗嘛就差不多了，狗就是狗玩具就完事儿了，就是你看你又耗时间又耗精力，然后我又那么累，但是我觉得命就是命啊，命和钱还不能换等号了，你费点精力然后你把这个事儿稍微敲打敲打也行啊。 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的相关负责人还对记者说，这只小泰迪犬在卖给温女士的时候是一只健康的狗，之所以会得上犬瘟和他们没有关系，很可能是温女士自己的问题。 之前我们打过疫苗，它的那个治疗的话它也会有效会短，就是没有之前没打过疫苗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存活。瘟疫它的来源是不同的，它必须得有外界接触它才有瘟疫的来源吧。我们之前养的时候小狗吃拉都正常，疫苗也正常打过，我们就认为是没问题。他来看我是8月31号、8月31号来交的定金，是来看我的。他之前去过很多地方去看狗，也打电话问过平台很多，他去过，我们当时问过他去过很多地方看狗。我们没有门市店，他肯定是去别的地方看过狗。如果他在别的地方接触过有传染病狗或者有传染源，他在家里的衣服或者手没有消毒干净，来我们家抱过狗，他把他外来的病菌带到这个狗上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在交定金的时候他没有体现出这种症状，他抱回9月3号他抱走了，有可能到家第二天他带来了来源这狗产生病了，这就不好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签这协议有保险嘛。 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认为你给狗治疗犬瘟花了16000多块钱，这笔钱呢实在是太高了，在我这治3000块钱就够了。 协商的时候跟他说了，就是说你那个肯定是要高，我们不可能直接说你的医院高的要死，不可能说这种话，对不对？他花10000多块钱要上我们那个基本上治好3000多块钱也就够了，然后这些费用也不用他承担，有拿着保险单，他狗治好了他接走，我们拿保险单去办公司理赔不就完了吗？他不同意，那这费用他自己承担。 而温女士说，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根本就不具备相关的资质，即便是把狗送回去去给狗进行治疗，她也是不放心的。 而且他们自己的犬舍是，我觉得他没有医疗资质，我凭什么信你啊？ 就这样，双方经过多次协商，一直也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于是温女士就将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以及网络交易平台58新宠一并告上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温女士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为什么开始该沟通不畅？就是他们说你把它退回我这个养狗这个犬舍，来这儿我来治疗。那温蒂就认为说，我从你这买的狗已经有疫病了，那说明你犬舍里可能还有疫病的，那我要再送回去，因为犬瘟是一个致命的病，我送回去可能它就要死了。那我找别的医院一样可以治这病，为什么我不能找别的医院？而且在之前，就是他确实没有跟他说明说你要有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的限制。如果是那样的条件限制，也可能温蒂当时就选择不买。但是他既然买了这条狗，他就觉得应该对这个狗负责，对吧？我说不管是人命狗命也得负责。那既然这个狗，他说我买了，我决定要养它，那我就要把它治好。其实就是出于这么一个原因，他带他去治病。那你说带他去治病，这么严重的病，他就得找那种正规的医院嘛？刚才我们说他们也去看了，就是咱们找的是一个正规的宠物医院。到那医院，那就按该怎么治怎么治吧。那治完了，确实因为包括人也一样，治病的费用是没有办法预测的。那你要我救命，那可能用药啊各方面，就首先要保证他活着。所以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费用，那比如刚才我说常人是理解，你治病的这个费用都远远大于买狗的价钱了，那你不合算这个伴侣动物对人的这种精神和陪伴作用。因为它不像我说我买一只鸡，我买一群鸡，买一千只鸡，我为了这个下蛋，那这一只鸡多或者少可能对你影响不大，对吧？那我买500头牛去做吃牛奶也一样，但是你这个伴侣动物实际上就是人精神的一个伴，可能他就很关注这个，就想留住这条生命。 温女士说，事情最终走到了这样一步，她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一开始就找他们的时候，我还就没想到法律这方面，我就只是想说拿我的这个事情提个醒，我还以为就是我跟你们聊了，有个平台聊了，然后你们还能道个歉，改变改变，整顿整顿，我感觉像做好事儿似的。然后就感觉一步一步咋就这样了，然后就发现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我就觉得说就是命都是一样重要的呀，我只是就是这股气质吃了点不下。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6月14号的上午9点，这起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现在看庭，今天法院依法公开审理原告温迪诉被告一北京星鹏伙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被告二蔡东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这起案件当中呢，其中一个姓夏的被告呢，就是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的相关负责人。在庭审当中，温女士提出了以下的诉讼请求： 是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损失16534元，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交通费损失500元。 而且温女士认为，在这起案件当中，作为被告之一的网络平台五八新宠应该和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的相关负责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温女士的代理人是这样在法庭上说的： 被告及其特约商户三元桥家庭繁殖作为销售泰迪犬的服务方和销售方，理应保证其出售的泰迪犬的质量，向被告销售健康无疫病的泰迪犬，但被告及其特约商户三元桥家庭繁殖出售给原告的泰迪犬存在严重疫病，并由此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已构成严重违约。对由此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理应由该泰迪犬的销售方予以赔偿。被告三元桥家庭繁殖通过五八新宠的网络平台销售质量不合格的泰迪犬，五八新宠公司在明知可能会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下没有采取措施进行制止，所以呢，依照我国合同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被告作为网络平台的提供者，在原告通过其交易平台购买的泰迪犬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应当依法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被告之一的五八新宠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作为网络平台的全部的职责，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已经向原告披露了本案的特约商户具体的信息，通过律师函回函的方式已经明确了，被告新宠伙伴他作为网络平台的提供方， 已经尽到了合同的所有义务，不应该作为自行承担连带责任的一方主体。 另外一个被告就是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的负责人姓夏的这位先生，在法庭上呢也不同意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认为呢这笔钱是原告方自行扩大的损失，不应该由被告方来承担。 因为那个在销售之前告知他了那个所有那个我们的义务，如果患病的话，我们小狗是有保险的。送去那个我有指定的医院去治疗的话，有保险公司是赔付的，不用花这笔钱。他不同意他自己去治疗，当然这钱不应该付我们付了。 被告方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过度治疗导致的恶果。 你要走正常的，就是按我们签订的协议正常流程下去。你狗治活了，你放走，你费用你也没有嘛，对不对？而且费用都是我们承担。你自己不同意抱回来，然后也不同意更换，那。你自己要去治疗，你的费用凭什么让我给你承担？而且你那个去的宠物医院价钱又那么高，谁接受得了？比如说咱们去医院买一个你治一个感冒，现在连体检再换也得1000多块钱吧。那咱们就比如说简单感冒，你买一个康泰克也能治疗，那这费用肯定不一样。而且那个有的小诊所他没有病，他也告诉你这有病，先给你打针治疗，你要 费。主要原因是非理性的过度治疗，就我们就是避免这一点。 而原告方温小姐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呢，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过度治疗。 这个就是个人选择问题，但是过度治疗的话，我觉得是真的是没有，因为我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家狗病这么，它到现在它的牙齿都不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救它的时候打了很多的药，吃了很多，所以那狗现在牙都是特别黄的，每次去洗澡别人都说，哎，你咋把狗养成这样啊？然后我就觉得挺心酸的。就根本就不是过度治疗的问题啊，就整个医院的人都知道我多费心。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网络交易平台五八新宠到底和特约商户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果要成为特约商户的话，需要履行一些怎样的手续？网络交易平台五八新宠又需要尽到怎样的职责？那么在接下来的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就有这样几个问题，法官对两名被告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宠物销售就是泰迪，当时就是泰迪，就十几条。这个根据那个大狗繁育能力不一样，有的时候生的多，有的时候生的少，然后就是几条大狗生了几个，我们就卖几个。那边现在那边不卖那个小狗了，就我们家大狗不带了。 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的负责人夏先生在法庭上接受法官询问的时候明确表示，自己家中所销售的宠物呢并没有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和检疫标志。 我们这是个人家养，那个没有这个检验合格证。我们疫苗是打过的，打过疫苗，而且这个我们是这在这协议里是小狗是保障之内是30日是有保险的，这几种病都是有保险的，如果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如果是有病的话我们就医院然后给治疗，然后如果产生费用的话有保险公司是会赔偿的，所以我们就是能确保。 那么网络平台到底要履行怎样的职责呢？五八新宠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他入驻商户啊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家庭啊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嘛，就是说这个有流程，网站上我们上次也提供说明，先要对这个材料进行申报，他们要提供这个店的这个具体的材料，另外呢我们这个平台还要对店进行实体的考察，考察完了之后还对他们提出要求，怎么注册疫苗，要求他注册疫苗之后有这个疫苗证，而且这个疫苗呢是有编号的，每一只狗他们注册完疫苗上那个标签贴到那个证上，那个证呢有那个买狗的人拿走，用这样的方式来保障这个商户的那个出售的东西的可靠性。另外他们是要交保证金的啊，就是说质保金，如果他们没有按照当时入驻平台的这个承诺去履行的话，他们这个保障金是要没收的啊，而且我们要定期进行抽查。 北京三元桥家庭养殖的负责人夏先生在法庭上也说呢，五八新宠的确会不定期的派人来到家中对销售的宠物进行相应的检查。 不定期的有抽查细小和犬瘟，还有冠状嘛，三种病，他们有那个专业有那个医生来我们家里做过抽查体检，还抽过血。 关于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和检疫标志，五八新宠的代理人是这样在法庭上解释的。 检疫健康证，那个所谓的证啊，这个证就是你购买了疫苗之后，那个检疫部门会给你一批的证，那个证不是说对着哪条狗去给它认证，它就是你打完这个疫苗贴到那个证上，这个就是检疫健康证，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不像我们所说的他要公机关那个检疫部门去看这个狗，盯着你打完了之后再给你发一个证，我们会核实，就是说我们会监督他。因为是这样，他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实体店，不是一个正常的商户，他其实发生的是一个民事行为，它是一个家庭养殖的，不是这种持续稳定的经营性行为，它是就是说家庭的狗生多少它就是卖多少，它是一个民事行为，它跟那个商事行为的这个监管还是不一样。但是我们提到提供平台的时候，就要尽到这个审核的义务。 夏先生同时在法庭上还表示，现在呢，北京三元桥家庭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宠物的销售的店已经取消了，在五八新宠上所交的保证金现在也已经退回。 就是我们那个店铺取消了，然后那个不再经营这个店铺了，然后他就把那个保证金退完了。保证金大概就是我们申请大概一个多月吧，他说那个让提供那个工商银行的账号打回来。 这起案件在接下来的庭审当中还有哪些焦点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那这起案件又能够折射出目前网络销售宠物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和有可能会遇到的陷阱？我们会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共同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金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金致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60克至500克足金手工打造，共5种规格8个款式任您挑选，售价29,800元起，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不容错过。更多详情请咨询400-015-5151 400-015-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982生日快乐！